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张英，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听说前两天北京终于下雪了，很遗憾我没能亲眼见证它。但是我希望可以通过参与诵读小站冬雪题材诵读征集的活动，来感受这一场迟到的雪。今天要为大家诵读的篇目选自胡桑的新书《在梦溪那边》。书中他通过对故乡的雪的描述，表达了对故乡深沉的思念。 我对雪充满记忆，童年的故乡每年都会寂静下来，迎接一场自己的雪。自从我离开故乡梦溪去外面上学，雪就见得少了，或者见到的已经不是我想见的雪了。也许是我记忆中的雪太顽固了，拒绝一切新的元素进来。其实何止是雪，各种事物最美好的光泽都停留在了过去。这似乎是一种通病，它在我身上发作，以至于我每年冬天回一趟家，似乎是为了找回丢失在梦溪的往事和旧物。这简直是去疗救记忆逐渐毁灭的疾病。时间涂抹着世界、事物以及人们逐渐的面目全非，记忆中的节日、亲人、田埂、树木、桥梁似乎都不在了，雪一年比一年小，以至于快要绝迹，就像那些濒危动物。小时候母亲为我描述过的故乡的路，竹叶青，一肘长的鲫鱼，翠鸟、刺猬、青蛇、大螯螃蟹、啄木鸟，已经一去不复返。我绝不是怀旧主义者，我是在悼念一个世界的逝去。童年时故乡的雪，浩瀚的白雪，在我内心沉淀为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我的记忆深处总有一片漫无边际宁静肃穆的雪铺展着，我不断回去，在文字里，在梦境中，它让我静下来，慢下来。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欢迎你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能听到超级好听的故事儿歌，还有好玩的笑话。 小群姐姐和糖耳朵兔子也会经常请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 你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吗？那就请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每次活动都是在公众号上报名的哦。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听听糖耳朵，你也可以用它在手机上听故事哦。 好啦，开始听故事啦。 下面的故事是英国的大朋友斯特拉格尼为我们创作的，是由诺亚翻译的。我们要谢谢小伯吉童书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听听卡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帕丁顿熊》经典电影图画故事书，《帕丁顿熊二》下集。昨天我们讲到，帕丁顿被怀疑偷了一本立体书，关进了监狱。布朗先生一家找到了立体书的秘密，原来它跟一个宝藏有关系。这一天，就在布朗先生一家快要睡着的时候，有一群人慢慢地爬上了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台阶。其中有一个并不是一位真正的修女，而是那个菲尼克斯·布卡南扮演的。他在一尊天使雕像的底座上发现了字母 A。 就在这个时候，修道院的保安也发现了他。菲尼克斯不小心打碎了雕像，然后跑掉了。另外一边，在监狱里的厨师，那个叫铁拳的家伙，哦，他现在已经是帕丁顿的朋友了。他叫醒了帕丁顿，让他参加自己的果酱训练班。然而帕丁顿做果酱的时候，铁拳坐在旁边看着报纸，一直到小熊都快生气了，他才动手开始做。哦，不过他们一起合作得非常好，果酱终于做好了。厨师铁拳问， 怎么样，味道好吗？ 帕丁顿说，我只有端上餐桌之后让他们吃了，我们才知道好不好吃。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监狱里的囚犯们都很喜欢果酱三明治，这让厨师铁拳很吃惊。其他的囚犯提议，也许大家可以一起做些特别的菜。丁丁说， 我会做淋着石榴酱糖浆的意式草莓布丁。 不久以后，在监狱里面，大家就开始喝下午茶了，餐厅变得很欢乐，这都是帕丁顿的功劳。当然，他没有忘记露西婶婶说过的话，只要你善良有礼貌，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虽然监狱里的一切都越来越好，但帕丁顿仍然盼望着布朗一家能来看他，他相信他们一定会有好消息。布朗一家真的来了，不过带来的不是个好消息。布朗太太说， 哦，过去一周我们发现了三个可疑人物，都在伦敦地标周围到处看，他们非常可疑。 朱迪补充说， 我们认为这个小偷可能是一个犯罪团伙里的人，他们用立体书里的宝藏图想去寻找那些宝藏。 帕丁顿问， 所以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吗？ 唉，可是没有人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厨师铁拳的声音飘了过来， 也许我们可以帮你看看。 帕丁顿一看，监狱里的狱友们都站在他后面。铁拳说， 如果谁能认识那些犯罪的人，那肯定是我们。 可 可是布朗一家拿来的照片里的男人谁也不认识。铁拳说，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找错了方向，这三个人看起来像是化过妆的。 帕丁顿瞪大了眼睛，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帕丁顿只好继续待在监狱里，布朗一家也继续想办法能证明帕丁顿不是小偷。一转眼到了冬天，一天早上，布朗太太把朱蒂新印的报纸送到基茨小姐的报刊亭里去卖。这时候她突然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她转过身，看到那个演员主持人菲尼克斯正站在对面房子的阳台上。菲尼克斯眼睛闪亮着说， 嘿，上来坐会儿吧，布朗太太，我想听听关于帕丁顿的事儿。你们调查的怎么样了，那个小偷的事儿？ 其实这个菲尼克斯也就是偷走立体书的家伙，他并不是真的对帕丁顿感兴趣，他只是想确定布朗太太没有发现自己就是那个小偷。菲尼克斯把布朗太太请到家里，对他说， 哦，这样吧，布朗太太，我来告诉你一个让人非常兴奋的消息，我的独角戏马上就会有一大笔钱来赞助了，这将是一台最伟大的独角戏，我会在演出所有经典的作品，我的演出叫做《浴火重生》。 可布朗太太却难过地说， 哦，帕丁顿还被关在监狱里，你的生活却越来越好，这可真奇怪。 菲尼克斯马上假装很同情的样子， 哦，对对对，你一定很难接受，那个有着明亮的蓝眼睛的小偷战胜了你的小熊。 这句话一下子引起了布朗太太的注意。 你怎么知道那个小偷有一双蓝眼睛？ 菲尼克斯发现自己说错了话，赶紧说， 我的意思是，你们不是贴了海报吗？海报上，对对对，海报上他的眼睛是蓝色的。 布朗太太说， 可是我们贴的海报是黑白的，上面没有颜色。 布朗太太突然明白了，那个小偷原来就是菲尼克斯·布坎南这个演员。回到家以后，布朗太太把他发现的事情告诉了其他人，大家都不太能相信。布朗先生吃惊地说， 哦，亲爱的，菲尼克斯先生是一位非常受观众喜欢的演员，他可不是什么小偷啊，你并没有证据。 菲尼克斯先生可是布朗先生保险公司的客户啊。不过波德太太有了计划，但制定计划的可不只有波德太太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候，在监狱里面，帕丁顿听到了有人在叫他， 帕丁顿，帕丁顿。 布朗先生一家会把我救出去的，你们看着吧。 铁拳说， 好，小熊，也许你不愿听到这种话，但是我想他们会放弃的。 啊，是啊，他们会错过一次又一次来看你的机会。 帕丁顿大声说， 不不不，布朗先生一家不是这样的人。 第二天早上，大家开始按照波德太太的计划开始做了。首先，布朗太太拿着一个大礼物盒，趁邮递员不注意，钻到了邮政车里。接着，她在盒子上贴上了菲尼克斯家的地址，把自己藏进了盒子里。邮递员把这个特殊的盒子送到了菲尼克斯家里。 同时 Jonathan 和 Judy 在菲尼克斯经纪人的办公室里录下了一段经纪人让他去开会的录音。他们拨通了菲尼克斯的电话，用录音把菲尼克斯骗出了家门。家里没人的时候，布朗太太从盒子里爬出来，到处寻找那本立体书。布朗先生刷牙的时候，透过窗户看到布朗太太正在菲尼克斯家里，他吓了一大跳。可这个时候，布朗太太在菲尼克斯家找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星期六6:35，你梦想成真的地方。布朗先生也只好来帮着找了。他们终于发现了菲尼克斯的神秘阁楼。天哪，小偷穿过的衣服都放在这里，还有那些胡子。但就在这个时候，菲尼克斯回家来了。阁楼上的布朗夫妇听到了脚步声，赶紧藏了起来。可是没过多久，菲尼克斯就发现了布朗先生。菲尼克斯说： 布朗先生，你怎么在我家？ 布朗先生只好解释说： 我其实是来看看我们的保险公司会员是不是很安全呢。 菲尼克斯其实已经怀疑到了布朗先生，但他还是把布朗先生和布朗太太笑着送出了门。等他们走后，菲尼克斯马上上了阁楼，发现那本立体书还藏在那里。 哦，差一点就让他们找到证据了。保持镇定，我只要跟着立体书里的线索跑遍伦敦所有的著名景点。一开始我还以为这些线索组合起来是一些字母，不过现在我明白了，它们组合起来是一首歌。我得找个地方弹奏它们。 布朗先生一家赶到警察局，向警察们汇报在菲尼克斯家发现的小偷衣服，可是警察们却说这什么也不能证明。就在帕丁顿还等着布朗一家去看他的时候，他谁也没等到。他以为布朗一家真的不再管他了。于是这天晚上，帕丁顿就和监狱里其他的朋友一起从监狱里逃跑了。他们降落在了伦敦东区码头边的空地上。铁拳指着一架水上飞机说： 嘿，快看那儿，那架飞机，我们要用它逃跑。 帕丁顿在逃跑之前到电话亭里去给布朗家打了一个电话，可是电话没有人接。小熊只好在电话里留下一个录音，他准备要离开了，但不知道能去哪里。可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起来，传来了布朗太太的声音。 哦，帕丁顿，是你吗？ 小熊激动地哭了出来。 哦，是的，是我，布朗太太。 布朗一家都来到了电话旁边，告诉帕丁顿大家有多么的爱他。朱迪喊： 我们知道那个小偷是谁了，就是菲尼克斯·布坎南。 帕丁顿非常吃惊。 可是他消失了，我们整个晚上都没有找到他。我们只知道今天6:35，他要去一个你梦想成真的地方。 帕丁顿仔细想了想， 你梦想成真的地方，哦，我想起来了，这句话就写在书的书面上，游乐园的管风琴上也写着这句话。 乔纳森大喊起来： 那一定是克兹罗瓦夫人的曾祖母藏宝藏的地方。 朱迪说： 可是游乐场今天就要搬走了，他们乘着蒸汽火车要去下一站了。 布朗太太看了看时间表， 火车应该在6:35出发，哦，马上就要开了。小熊，帕丁顿，快去车站，如果我们能找到菲尼克斯，找到那本书，就能证明你不是小偷。 很快，帕丁顿先到了火车站，他正想着怎样才能登上游乐场的蒸汽火车，他看到了一个人 好像是个列车员。哦不，那不是列车员，而是菲尼克斯布卡南。紧接着布朗先生一家也来到了车站，他们着急地看着游乐场的火车开动了。布朗太太喊着， 我们必须追上那辆火车。 这时候乔纳森发现了普尔曼号火车停在另外一个站台上，他有了个办法。就在这个时候，菲尼克斯已经坐上了游乐场的蒸汽火车，他找到了克兹罗瓦夫人的管风琴，卸下了所有的装扮。原来那个杀死克兹罗瓦夫人曾祖母的坏蛋就是菲尼克斯的祖父。 哦，祖父，现在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我终于要完成你的使命，夺回我们的财宝了。 然后他按照他找到的线索，在管风琴上弹下了12个琴键，音乐响起来了，管风琴打开了，一个小盒子出现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小熊帕丁顿从天窗爬了进来。哦，太晚了，帕丁顿已经从菲尼克斯手里抢过了立体书，菲尼克斯追上去抢。就在这个时候，乔纳森驾驶着普尔曼号火车已经来到了游乐场火车的旁边。帕丁顿想跳到普尔曼号火车上，可是菲尼克斯却在关键时候把他锁在了火车的车厢里面。接着菲尼克斯把这节火车和前面的火车分开了，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帕丁顿跟那节火车车厢一起掉进了水里。布朗太太在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地跳下水，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想要拉开车门，帕丁顿也拼命地想要拽开车门。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好几双手一起来帮忙，大家终于救出了帕丁顿。原来是监狱里的朋友们，大家终于开心地笑成一团了。小熊帕丁顿终于回到了温莎花园32号，警察们也发现他们抓错了人，他们放了帕丁顿，把菲尼克斯抓了起来。啊，可怜的帕丁顿睡了3天，当他醒过来的时候，这天正好是露西婶婶的生日。小熊很难过， 哦，我错过了给他寄礼物的时间。 可是布朗太太却笑着说，哦，没关系，跟我来。帕丁顿跟着布朗太太走下楼梯，他看到好多邻居都来看望他了。 我谢谢大家，可是露西婶婶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门铃响了，小熊走过去打开门，站在门口的正是露西婶婶。 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方舟双语艺术幼儿园的冯卓雅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手指一家亲。 大拇指是爸爸，爸爸开汽车滴滴滴，二拇指是妈妈，妈妈洗衣服刷刷刷，中指头是哥哥，哥哥打电脑他他他，无名指是姐姐，姐姐跳舞啦啦啦，小小个子就是我，我会敲鼓咚咚咚。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手指一家亲。大